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77，随记一，高祖文皇帝上之上。开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，臣主朝会群臣，大雾四色，入人鼻皆心酸。臣主昏睡，至不食乃悟。是日，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。先是，弼以老马多买沉船而逆之，买弼船50-60艘置于独内，陈人搀之，以为内国无船。弼又请沅江防人，每交代之际必及广陵。于是大列旗帜，荧幕披野，臣人以为随兵大至，即发兵为备。既知防人交代，其众复散，后以为常，不复设备。又使兵沅江拾猎，人马喧噪，故避之济江，臣人不绝。韩秦虎将500人自横江萧济采石，守者皆醉，遂克之。晋王广率大军屯六合镇桃叶山。丙寅，采石戍主徐子建持起告变。丁卯，召公卿入议军旅。戊辰，臣主下诏曰：犬羊灵纵，亲切交击，风虿有毒，宜时扫定。朕当亲御6师，扩清8表，内外并可戒严。以骠骑将军萧摩诃、护军将军樊毅、中领军卢广达并为都督。司空司马萧难、襄州刺史施文庆并为大监军，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率州师出白下。散骑常侍高文奏将兵镇南豫州，重力赏格，僧尼道士禁令执意。庚午，贺若弼攻拔京口，指南徐州刺史黄克，弼军令严肃，秋毫不犯。有军事于民间沽酒者，弼力斩之，所俘获6000余人，弼皆释之，几粮烙钱复以敕书，令分道宣谕。于是所至风靡。樊猛在建康，其子荀涉行南豫州事。辛未，韩秦虎进攻姑熟，半日拔之，执荀及其家口。高文奏败还。江南父老素闻秦虎威信，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。卢广达之子世真在新蔡，与其弟世雄及所部降于秦虎，遣使致书招广达。广达石屯健康，自和以廷尉请罪，臣主未烙之，加赐黄金，遣还营。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训将青龙80艘于白下游弋，以御六合兵。臣主以猛妻子在随军，具有意志，欲使镇东大将军任忠代之，令萧摩诃、徐玉猛。猛不悦，臣主重伤其意而止。于是贺若弼自北道 韩擒虎自南道并进，沅江诸戍望风尽走，必分兵短曲阿之冲而入。陈主命司徒豫章王叔婴屯朝堂，萧摩诃屯乐游院，樊毅屯奇蛇寺，卢广达屯白土冈，中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。己卯，仁宗子吴兴入腹，仍屯朱雀门。辛未，贺若弼进据中山，顿白土冈之东。晋王广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，部计二万屯于新林。齐州总管王世基以舟师出九江，破陈将几天于齐口，陈人大骇，降者相继。晋王广上状，抵大岳，宴赐群臣，使健康甲士赏十余万人。陈主素怯懦，不达军事，为日夜提气，台内处分一以为施文庆。文庆既知诸将及己，恐其有功，乃奏曰：此辈样样素不服官，破此事机，哪可专信？由是诸将凡有其请，率皆不行。贺若弼只攻京口也，萧摩诃请将兵逆战，陈主不许。即弼至中山，摩诃又曰：弼玄军深入，累欠未坚，出兵演习可以避克。又不许。陈主召摩诃、仁宗于内殿议军事，中曰：兵法客贵速战，主贵持重，今国家足兵足食，以固守台城，援怀力诈，北军虽来，勿与交战，分兵断江路，无令彼信得通。己臣精兵一万，金翅三百艘，下江静掩六合，彼大军必为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，自然挫气。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，今闻臣往，必皆应从。臣父杨生欲往徐州，断彼归路，则诸军不羁自去，待春水既涨，上将周罗侯等众军必沿流复原，此良策也。臣主不能从。明日虚然曰：兵久不绝，令人复烦，可呼萧郎一出击之。人中叩头苦请勿战。孔范又奏：请作一决，当为官乐时嫣然。臣主从之，谓摩诃曰：公可为我一决。摩诃曰：从来行阵，为国为身，今日之事，兼为妻子。臣主多出金帛，付诸军以充赏。甲申，使卢广达镇于白土冈，举诸军之难，仁宗赐之。樊毅、孔范又赐之。萧摩诃军最在北，诸军南北亘二十里，首尾进退不相知。贺若弼将轻骑登山，望见众军，因驰下，与所部七总管杨牙、云明等甲士凡八千，乐阵以待之。臣主通于萧摩诃之妻， 故摩诃初无战意，为卢广达以其徒力战，与毕相当。随师退走者硕四，毕麾下死者273人，毕纵烟以自饮，窘而复阵。陈兵得人头，皆走献陈主求赏，毕知其骄惰，更引兵驱恐犯，犯兵暂交即走。臣诸君固之，祭足乱溃，不可复止。死者5000人。云明擒萧摩诃送于毕，毕命千斩之。摩诃颜色自若，毕乃视而礼之。人中驰入台，见臣主言拜状，曰：“官好助，臣无所用力矣。”臣主与之金两腾，使牧人出战。中曰：“陛下唯当据州籍，就上流众军，臣以死奉位。”臣主信之，赤中出部分，令工人装束以待之，怪其久不至。时韩秦虎自新林进军，终以率数骑迎降于石子冈，领军蔡征守朱雀行，闻秦虎将至，众惧而溃。终引秦虎军直入朱雀门，陈人欲战，终挥之曰：“老夫上降，诸君何事？”众皆散走。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顿，为尚书仆射袁宪在殿中，尚书令江总等数人居省中。臣主谓袁宪曰：“我从来机遇轻，不胜于人，今日但以追溃，非为朕无德，亦是江东衣冠道尽。”臣主惶惧，将毕逆。现正色曰：“北兵之入，必无所犯，大事如此，陛下去欲安之？臣愿陛下正衣冠，御正殿，以梁武帝见侯景故事。”臣主不从，下榻驰去，曰：“封刃之下，未可交当，吾自有计。”从工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，将自投于井，现苦谏不从。后阁舍人夏侯公运以身避井，臣主与争，久之乃得入。继而军人窥井，呼之不应，欲下石，乃闻叫声，以绳引之，惊其太重。即出，乃与张贵妃、孔贵嫔同数而上。审后居处如常。太子申年15，闭阁而坐。舍人孔伯于侍侧，军士叩阁而入。申安坐，烙之曰：“戎旅在途，不至烙也。”军士咸致敬焉。时陈人宗室王侯在健康者百余人，陈主恐其为变，皆召入，令屯朝堂，使豫章王舒英总督之，又因为之备，即台城失守，相率出降。贺若弼乘胜至乐游院，卢广达游都于兵苦战不息，所杀获数百人，会日暮乃解甲面台，再拜痛哭， 谓仲曰：“我身不能救国，负罪深矣。”士卒皆流涕嘘兮，遂就秦。诸门卫皆走，比夜稍北掖门入，闻韩秦虎已得陈叔宝，呼视之。叔宝惶惧，流汗鼓励，向毕再拜。毕谓之曰：“小国之君当大国之卿，拜乃礼也。入朝不失作归命侯，无劳恐惧。继而耻功在韩秦虎后，与秦虎相构，挺刃而出。”欲令蔡征为叔宝做降监，命乘骡车归己，事不果。必至叔宝于德教殿，以兵卫守。高炯先入建康，炯子德宏为晋王广济士。广使德宏持一炯所，令留张立华。炯曰：“喜太公蒙面以斩妲己，今岂可留立华？”乃斩之于清溪。德宏还报，广变色曰：“昔人云，无德不报，我必有以报高公矣。”由是恨窘。丙戌，晋王广入建康，以施文庆受委不忠，屈为谄佞以避耳目。沈克卿重负厚敛以悦其上，与太史令杨惠朗、刑法监徐熙、尚书都令史纪惠皆为民害，斩于石阙下，以谢三吴。使高炯与元帅府纪事裴矩收徒籍，封府库，资财一无所取，天下皆称广，以为贤。举让之指弟子也。广以贺若弼先期决战为军令，收以主力，上亦召之。召广曰：“平定江表，必与韩秦虎之利也。赐物万段，有赐币与秦虎赵，美其功。”开府仪同三司王班，僧辩之子，夜法陈高祖陵，焚骨取灰，投水而饮之，继而自缚，归罪于晋王广。广以闻，上命赦之。召陈高祖、世祖、高宗陵，总及五户分守之。上遣使以陈王告许善心，善心摧伏，嚎哭于西街之下。借草东向坐三日，敕书宴焉。明日有诏旧馆，拜通直散骑常侍，赐衣一席。善心哭尽哀，入房改服，复出北面立垂泣，再拜受诏。明日乃朝，服泣于殿下，悲不能兴。上顾左右曰：“我凭陈国为获此人，既能怀其旧君，即我之成臣也。”敕以本官执门下省。陈水军都督周罗侯与颍州刺史荀法上守江夏，秦王俊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，不得进，相持逾越。陈荆州刺史陈惠济 遣南康内史吕中素屯齐亭，据巫峡，于北岸凿岩，坠铁索三条，横截上流以扼随船。中素结其私财以充军用，杨素、刘仁恩奋兵击之，四十余战，中素首显力争，随兵死者五千余人。陈仁进取其鼻以求功赏，继而随师屡捷，或陈之士卒三纵之。中素气诈而遁，素徐去其所，中素复据荆门之延州。素遣八旦千人，乘五牙四艘，以拍杆碎其十余舰，遂大破之，俘甲士二千余人，中素仅以身免。陈信州刺史顾觉屯安蜀城，弃城走。陈惠济屯公安，喜烧其储蓄，引兵东下。于是巴陵以东无复城守者。陈惠济率将士三万人，楼船千余艘，沿江而下，欲入援建康，为秦王俊所拒，不得前。是时，陈晋西王叔文把襄州还至巴州，惠济推叔文为盟主，而叔文已率巴州刺史毕宝等致书请降于郡，郡遣使迎烙之，会建康平。晋王广命陈叔宝守书召上江诸将，使樊毅以周罗侯，陈惠济子郑业以惠济御旨，使诸城皆解甲。罗侯乃与诸将大吝三日，放兵散，然后易郡降。陈惠济一降，上江皆平。杨素下至汉口，与郡会。王世基在齐口，闻陈已亡，告谕江南诸郡。于是江州司马黄思弃城走，豫章诸郡太守皆议世基降。癸巳，召遣使者巡抚陈州郡。二月乙未，废淮南邢台省。苏威奏请五百家至乡政，使治民减词讼。李德林以为本废相关叛事，为其李驴侵蚀，剖断不平，今令乡政专治五百家，恐危害更甚。且腰荒小县有不治五百家者，岂可使两县共管一乡？帝不听，丙申，至五百家为乡，至乡政一人；百家为里，至里长一人。臣吴州刺史萧桓能得物情，臣王无人推还为主。又为大将军武川宇文述率行军总管元气张默言等讨之，洛从公晏荣以周师自东海至，臣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奔还，并军拒数，数军且至，还力诈于晋陵城东，留兵拒数，遣其将王褒守吴州，自义兴入太湖，欲掩数后，数尽破其诈，回兵击还，大破之， 又遣兵别道袭吴州。王褒以道士符弃城走，还以余众保褒山，晏荣击破之。还将左右数人逆民家，为人所执。数进至奉公带，臣东阳州刺史萧炎以会稽降，与还接送长安，斩之。杨素之下荆门也，遣别将庞辉将兵掠地，南至襄州，城中将士莫有固志。刺史岳阳王舒慎年18，置酒会文武僚吏，酒酣，舒慎叹曰：“君臣之意尽于此乎？”长史谢基扶而流涕。襄州驻防遂兴侯正礼在座，乃起曰：“主汝臣死，诸君独非臣国之臣乎？今天下有难，使致命之秋也。纵其无成，犹献臣节，清门之外，有死不能。今日之计，不可犹豫，后应者斩。”众贤许诺，乃行声结盟，仍遣人诈奉降书于庞辉。辉信之，客期入城，书慎伏甲待之。挥至，执之以训，并其众皆斩之。书慎坐于社堂，昭和示众，数日之中得5000人。衡阳太守樊通、五州刺史乌居业皆请举兵助之。随所除襄州刺史薛胄将兵示至，与行军总管刘仁恩共击之。舒慎遣其将陈正礼与樊通拒战，兵败，胄乘胜入城，擒舒慎。仁恩破乌居业于横桥，亦擒之，俱送秦王郡，斩于汉口。岭南未有所附，数郡供奉高梁郡太夫人显氏为主，号圣母，保境据守。召遣柱国为皇等安抚岭外。臣豫章太守徐登据南康拒之，皇等不得进。晋王广遣陈叔宝为夫人书，欲以国王，使之归随。夫人及首领数千人近日痛哭，遣其孙冯浑率众迎晃，晃击斩徐登，入至广州，遂欲岭南诸州皆定，表冯浑为仪同三司，册显氏为宋康郡夫人，晃兄之子也。衡州司马仁圭劝都督王勇据岭南，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，勇不能用，以所部来降，归弃官去。归终之弟子也。于是陈国皆平，德州30，郡100，县400，召健康诚意公事，并平荡耕垦，更于石头至蒋州。晋王广班师，留王韶镇石头城，为以后事。3月己巳，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伐健康，议长安，大小在路， 500里累累不绝。帝命全分长安市民宅以四之，内外修整，遣使迎涝，臣人至者如归。夏四月辛亥，帝幸骊山，亲涝悬师。以四，诸君慨入，献俘于太庙。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，并圣于福玉、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，仍以铁骑为之。以晋王广、秦王俊入，列于殿庭。拜广为太尉，赐鹿车、圣马、衮冕之服，玄龟、白璧。丙辰，帝作广阳门冠，引陈叔宝于前，及太子诸王28人，司空司马萧难以下至尚书郎凡200余人。帝使纳言宣召涝之，自使内史令宣召，则以君臣不能相辅，乃至灭亡。叔宝及其群臣秉愧惧伏地，秉息不能对，继而诱之。初，武元帝迎司马萧难，与萧难结为兄弟，情好甚笃。帝每以叔父礼视之。及平臣萧难至，特免死，配为乐户，二旬而免，有以救恩引献，寻足于家。庚戌，帝御广阳门演将士，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机，达于南郭，班次各有疵，凡用300余万段，故臣之境内给付10年，余州免其年租税。乐安公元协进曰：“陛下威德远披，臣前请以突厥可汗为后正，陈叔宝为令史，今可用臣言矣。”帝曰：“朕平陈国，本已除逆，非欲夸诞。公之所奏，殊非朕心。突厥不知山川，何能景后？叔宝昏醉，宁堪驱使。”协默然而退。辛酉，晋杨素爵为越公，以其子玄感为仪同三司。玄奖为清河郡公，赐物1000段，粟1担。命贺若弼登御座，赐物8000段，加位上柱国，进爵宋公，仍各加赐金宝，及陈叔宝妹为妾。贺若弼、韩秦虎争功于帝前。弼曰：“臣在蒋山死战，破其锐卒，擒其骁将，镇阳威武，遂平陈国。韩秦虎略不交阵，岂臣之比？”秦虎曰：“本奉明旨，令臣与弼同时合事，以取伪都。弼乃敢先期，逢贼遂战，致令将士伤死甚多。臣以轻骑500，兵不血刃，直取金陵，降人蛮奴，执陈叔宝，据其府库，清其巢穴。必至西，方叩北掖门，臣起关而纳之，斯乃旧罪不暇，安得与臣相比？”帝曰：“ 二将俱为上勋。于是进秦虎卫上柱国，赐物8000段。有司和秦虎放纵士卒，淫污陈宫，作此不加决议。假高炯上柱国，尽绝其功，赐物9000段。帝烙之曰：“公伐陈后，人言公反，朕已斩之。君臣道合，非轻盈所能见也。”帝从容命炯与贺若弼论平陈事。炯曰：“贺若弼先献实策，后与蒋山苦战破贼，臣闻利耳，焉敢与大将论功？”帝大笑，加其有让。帝之伐陈也，使高炯问方略与上仪同三司李德林，以授晋王广。至是，帝赏其功，授柱国，封郡公，赏物3000段。以宣敕器，或说高炯曰：“今归功于李德林，诸将必当奋挽，且后世关公有若虚行。”炯入言之，乃止。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44州诸军事，镇广陵。晋王广还兵州。晋王广之路陈武宁也，谓之都官尚书孔范、散骑常侍王撮、王仪、御史中丞沈欢之罪，故得免。及至长安，事并露，以为帝曝其过恶，投之边邑，以谢吴越之人。撮刻薄贪鄙，忌害才能，以轻巧侧媚，献二女以求亲昵，欢闲惨苛酷，发言邪谄，故同罪焉。帝几次陈叔宝甚厚，硕得引献，颁同3品。每遇宴，恐至伤心，谓不奏无因。后金守者奏言，叔宝云：“既无至位，每遇朝集，愿得一官号。”帝曰：“叔宝全无心甘。”奸者又言：“叔宝常醉，罕有醒时。”帝问：“饮酒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与其子弟日饮一担。”帝大惊，使解其酒，继而曰：“任其性，否尔何以过日？”帝以陈氏子弟既多，恐其在京城为妃，乃分至边州，及田业使为生，遂时赐衣服以安全之。赵以臣尚书令江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，仆射袁宪、骠骑萧摩诃、领军人中皆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为秘书丞，上加袁宪雅操，下诏以为江表称首，授昌州刺史。闻陈散骑常侍袁元友说直言于陈叔宝，擢拜主爵侍郎，谓群臣曰：“平陈之初，我悔不杀人蛮奴，受人荣禄，兼当重计，不能横尸殉国，乃云无所用力， 与红眼那干何其远也。帝见周罗侯未遇之，许以富贵。罗侯垂泣对曰：臣贺陈氏后裔，本朝沦亡无解可计，得免于死，陛下之赐也，何富贵之感望？贺若弼谓罗侯曰：文公引汉捉兵，即至扬州可得，王师立赦，果如所量。罗侯曰：若得与公周旋，胜负未可知，请之，拜上一同三思。先是，臣将杨祥来降，伐臣之意是为向导，未至上开府一同三思，颁在罗侯上。韩秦虎于朝堂戏之曰：不知机变，乃立在杨祥之下，能无愧乎？罗侯曰：昔在江南，九成令问，为公天下节事，今日所言，殊非所望。秦胡有愧色。帝之则臣君臣也，臣叔文独欣然有得色，继而复上表自臣，昔在巴州以先送款，岂知此情妄亦常立。帝虽嫌其不忠，而欲怀柔将表，乃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，拜宜州刺史。初，臣散骑常侍韦鼎聘于州，遇帝而议之。韦帝曰：公当大贵，贵则天下一家，遂一周天，老夫当委至于公。即至德之初，鼎为大府卿，进卖田宅。大将卿毛彪问其故，鼎曰：江东王气尽于此矣，吾与尔当葬长安。即陈平赏赵鼎为上仪同三司，鼎睿之孙也。壬戌，诏曰：今率土大同，韩生遂幸，太平之法方可流行，凡我臣民早身育德，家家自修，人人克念，兵可立威，不可不及，行可助化，不可专行，尽为九重之余，镇守四方之外，戎旅军器皆宜停摆，世路既宜，群方无事，武力之子俱可学经，民间假仗悉皆除毁，颁告天下，贤悉此意。贺若弼撰其所画册上之，谓为欲受平臣七策。帝弗省曰：公欲发扬我名，我不求名，公以自载家传。彼未忘隆重，兄弟并封郡公为刺史列将，加之珍玩，不可生计。婢妾夜罗绮者数百，时人容之。其后突厥来朝，上谓之曰：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？对曰：闻之。上命左右引突厥以韩秦虎前曰：此事值得陈国天子者。 秦虎厉色固之，突厥惶恐，不敢仰视。左卫将军庞皇等短高窘于上，上怒，皆触之，亲礼御密。因谓窘曰：“独孤公犹敬也，每被魔迎，皎然一明。”初，窘复宾为独孤信辽左，赐姓独孤氏，故上常呼为独孤而不明。乐安公元协姓豪侠，有气调，少与上同学，甚相爱。及其位，累立显示，协号排底，不能取妹左右，与上柱国王义善义诸，上稍书记之，或告协与从父弟上开府仪同三司滂、林泽侯田鸾、上仪同三司齐绪等谋反，下有司暗验。奏协谋领齐绪勒党项兵断巴蜀，又协常与滂同夜上，协私谓滂曰：“我是主人，殿上者贼也。”因令滂忘气。滂曰：“比云似蹲狗走路，不如我辈有福德云。”上大怒，协滂栾绪并伏诛。闰月己卯，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右仆射。六月乙丑，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。朝野皆称封禅。秋七月丙午，诏曰：“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，遐迩注意，便为太平，以博德而封名山，用虚言而干上帝，非朕忧闻。而今而后言及封禅，以及禁爵。”左卫大将军广平王雄贵宠特盛，与高窘、余庆泽、苏威称为四贵。雄宽容下士，朝野清主，赏恶其德重，因忌之，不欲其点兵马。八月壬戌，以雄为司空，使夺之权。雄既无职务，乃杜门不同宾客。帝建作之初，柱国沛公正义请修正雅乐，召太常卿牛弘、国子祭酒辛彦之、博士何陀等议之，积年不绝。一言古乐十二律，玄香为功，各用七声，事莫能通。亦因秋词人苏其婆善琵琶，使得其法，推演为十二军八十四调，以教太乐所奏，历皆乖乐。亦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声，谓之应声，作书宣示朝廷。与披公世子苏奎亦雷属定律，时人以音律久无通者，非一奎一招可定。帝素不悦学，而牛弘不经音律，何妥自耻素儒，反不待义等，常欲举坏其事，乃立义非十二律玄香为功及七调，敬为异义，各立朋党， 或欲令各造乐，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妥恐乐成善恶易现，乃请帝张乐试之。先白帝云：黄钟享人君之德。即奏黄钟之调，帝曰：滔滔何雅，甚与我心会。妥音奏只用黄钟一功，不假余律。帝曰：从之。时又有乐工万宝长妙达钟律，一等为黄钟调成，奏之。帝召问宝长，宝长曰：此亡国之音也。帝不悦。宝长请以水尺为律，以调乐器，上从之。宝长造诸乐器，其声律下正一调二律，损益乐器不可生计，其声哑淡，不为时人所好，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。苏奎游记宝长，奎复威方用事，凡言乐者皆复之而短宝长。宝长乐竟为威所益，寝不行。即平臣或送其旧乐器，并将左乐工，帝令停奏之，叹曰：此华夏正声也。乃调五音为五下二五登歌房内十四调，宾既用之，仍照太常至清商署以掌之，使天下祭衣，一代器物皆及乐府。牛弘奏：中国旧音多在江左，前客荆州得梁乐，今平蒋州又得陈乐，始传相承以为河谷，请加修集以备雅乐。其后魏之乐及后周所用，杂有编译之声，皆不可用，请悉停之。冬十二月，赵弘与许善心、姚察及通直郎于世基参定雅乐，世基立之子也。己巳，以黄州总管周法上为永州总管，安吉岭南，即黄州兵3500人为帐内。陈归州刺史钱季清等皆议法上降，定州刺史吕子阔据山洞不受命，法上击斩之。以驾部侍郎狄道新公义为民州刺史。民州俗未易，一人病疫，何家避之？病者多死。公义命皆余至己之听事。数月，病人或至数百，听郎皆满。公义设榻，昼夜处其间，以治路具医药，身自醒问。病者既愈，乃召其亲戚谕之曰：死生有命，岂能相然？若相然者，吾死久矣。皆惭谢而去。其后人有病者，征就使君，其家亲戚故留养之，使相慈爱，风俗遂变。后迁睦州刺史，下车先至狱中露坐，亲自验问，十余日间 绝浅闲进，方还听事，受领新送，事皆立决。若有未尽必须尽者，公议急速听事，终不还格。或谏曰：公事有成，使君何自苦？公议曰：刺史无德，不能使民无讼，岂可尽人在狱而安寝于家乎？罪人闻之，咸自款服。后有讼者，乡闾父老惧小之曰：此小事，何忍勤劳使君？讼者多两让而止。十年春正月乙未，以皇孙昭为河南王，凯为华阳王，昭广之子也。二月，上幸晋阳，命高炯居守。夏四月辛酉，至自晋阳。成安文子李德林视其才望，论议好胜，同列多及之。由是以左命员工，十年不喜及。德林硕与苏威异议，高炯常助威，奏德林狠戾，上多从威议。上赐德林庄殿，使自责之。德林请逆人高阿那公魏国献事殿，上许之，即幸晋阳。殿人素称高氏强夺民田，于内造殿吝之。苏威因奏德林诬枉，妄奏自入。司农卿李元通等复助之曰：此殿收利如十千户，请即日追赃。上自是义务之。余庆泽等奉使关东巡省还，皆奏称乡长专理词颂，党与爱憎，公行祸路，不便于民。上令废之。德林曰：兹事臣本以为不可，然至来时耳，复及停废，政令不依，昭成目回，身非帝王设法之意。臣望陛下自今群臣于律令，折欲改章，即以军法从事，不然者纷纭未已。上遂发怒，大诟云：而欲以我为王莽耶？先是德林称父为太尉资义，以取赠官。几世黄门侍郎一世陈茂等密奏，德林父忠于教书，妄称资义，上甚嫌之。至是，上因属之曰：公为内史，典朕机密，必不可欲记忆者，以公不弘耳，宁自知乎？有枉冒取殿，妄加复官，朕实愤之，而未能发。今当以益州相前耳。因初为湖州刺史。德林拜谢曰：臣不敢复妄内史令，请但欲散参。上不许，迁淮州刺史而卒。李元通本上微时家奴，有气干，即为随公，以元通及陈茂为参佐，由是信任之。梁国之废也， 上以梁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庄有十度，博学，善辞令，明习典故，雅达政事，上级高窘皆重之，与陈茂同僚，不能降议。茂赠之于上，上稍疏之，初为饶州刺史。上性猜忌，不悦学，即任至已获大位，因以文法自矜，明察临下，横令左右参事内外，有过失则加以重罪。又患令史赃污，司使人以钱帛慰之，得犯立斩。每于殿庭垂人，一日之中或至硕肆，常怒问事，挥杵不慎，即命斩之。尚书左仆射高窘、至书侍御史柳玉等见，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，殿庭非绝法之地，尚不纳。窘等乃进议朝堂请罪，上故谓领左右都督田园曰：“吾仗重乎？”园曰：“重。”帝问其状，园举手曰：“陛下仗大如纸，垂人三十者，比长仗数百，故多死，上不义。”乃令殿内去杖，欲有绝法，各复所由。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，上宠高窘过甚，上大怒，命杖之，而殿内无杖，遂以马鞭锤杀之。自是殿内复置杖，未几怒甚，又于殿庭杀人。兵部侍郎冯基固谏，上不从，竟于殿庭杀之。上亦寻悔，宣慰冯基，而怒群臣之不谏者。五月已未，诏曰：“魏末丧乱，军人全至防府，南征北伐，居处无定，家无完堵，地罕包桑，朕甚悯之。凡是军人，可悉主州县垦田，及仗依与民同。军府统领一一就事，把山东、河南及北方援边之地新置军府。六月辛酉，至民年五十，免役收庸。秋七月癸卯，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。冬十一月辛丑，上祀南郊。江表自东晋以来，刑法舒缓，士族凌驾寒门，平陈之后，牧民者尽耕遍之，苏威复作武教，使民无长幼悉诵之，市民皆怨。民间复讹言，随欲徙之入关，远近惊骇。于是婺州汪文进、越州高智慧、苏州沈玄卫皆举兵反，自称天子，属至百官。乐安蔡道人、蒋山李陵、饶州吴世华、温州沈孝彻、泉州王国庆、杭州杨宝英、胶州李春等，皆自称大都督，攻陷州县。臣之故境，大抵皆反。 大者有众数万，小者数千，共相影响，执县令，或抽其肠，或挛其肉食之，曰：更能使农送五教也。诏以杨素为行军总管以讨之。素将即将，使使兴卖铁杖，带数稿。夜伏渡江搀贼，还而复往，为贼所擒，遣兵杖三十人防之。铁杖取贼刀，乱斩防者，杀之皆尽，割其鼻，怀之以归。素大齐之，奏授仪同三司。素率周师自扬子津入，击贼帅朱默问于京口，破之。进击晋陵贼帅顾世兴、无锡贼帅叶略，皆平之。沈玄卫败走，素追擒之。高智慧据浙江东岸为营，周亘百余里，船舰披江，素击之。子总管南阳来户儿言于素曰：吾人轻锐，立在周籍，必死之贼，难与争锋，公以严阵以待之，勿与接任。请假骑兵数千前渡江，掩破其壁，使退无所归，进不得战，此韩信破赵之策也。素从之。护儿以轻戈数百直登江岸，袭破其营，因纵火，烟焰涨天，贼固火而聚，素因纵兵奋击，大破之，贼遂溃。智慧逃入海，素聂之至海区，召行军记事封德仪记事，德仪坠水，人救或免，一一见素，竟不自言。素后知之，问其故，曰：私事也，所以不白。素皆意之。德仪名伦，以自行，龙之之孙也。汪文进以蔡道人为司空，守乐安，素进讨，西平之。素遣总管史万岁率众二千，自婺州别到榆岭粤海，攻破西洞，不可胜数，前后七百余战，转斗千余里，既无声问者十旬，远近皆以万岁为末。万岁致书竹筒中，浮之于水，及者得之，言于素。素上其事，上皆叹：此万岁家前十万。素又破沈孝彻于温州，步道向天台，指临海，逐捕一役，前后百余战。高智慧走保闽越，上以素久劳于外，令持传入朝。素以余贼未填，恐为后患，请复行，遂盛传至会稽。王国庆自以海陆兼阻，非北人所习，不设备，素泛海掩制。国庆黄惧弃舟走，余党散入海岛，或守西洞，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，密令人说国庆，使斩送智慧以自赎。国庆乃直送智慧，斩于泉州，余党西降，江南大定。 速班师，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郡夷迎涝，必到京师问者日至，百素子玄奖为仪同三司，赏赐甚厚，陀信之子也。杨素用兵多权略，欲众严整，每将临敌则求人过失而斩之，多者百余人，少不下十数，流血营前，谈笑自若。及其对阵，先令一二百人赴敌，陷阵则已，如不能陷而还者，无问多少，悉斩之。又令二三百人赴进，还如相法。将士鼓励，有必死之心，由是战无不胜，称为名将。素食贵姓，言无不从，其从素行者，威功毕露，至他将虽有大功，多为文吏所遣却，故素虽残忍，是亦以此愿从焉。以兵州总管晋王广为扬州总管，镇江都，复以秦王俊为兵州总管。潘于仪、王仲宣反，岭南首领多应之，引兵为广州。为光仲刘使卒，诏以其父慕容三藏简教广州道行军事，又召几侍郎裴举巡抚岭南，举至南康，得兵数千人。仲宣遣别将周师举为东衡州，举与大将军陆苑击斩之，进至南海。高梁显夫人遣其孙冯轩将兵救广州，宣与贼将陈佛智素善逗留不进，夫人知之，大怒，遣使直宣系周玉，更遣孙盎出讨佛智斩之。进会陆苑于南海，与慕容三藏合击仲宣，仲宣众溃，广州获全。显示亲披甲，乘戒马，张锦伞，引购继位，从裴举巡抚二十余州，苍梧首领陈坦等皆来谒见，举承制属为刺史县令，使还统其部落，领表遂定。举复命，上谓高炯、杨素曰：“为光将二万兵不能早渡岭，朕每换其兵少。裴举以三千毕卒径至南海，有臣若此，朕亦何忧？”以举为民部侍郎，拜冯盎高州刺史，追赠冯宝广州总管、乔国公，册显氏为乔国夫人，开乔国夫人幕府，至长史以下官署，官己印章，听发部落六州兵马，若有积极，便宜行事。仍斥以夫人成效之故，特赦宣逗留之罪，拜罗州刺史。皇后赐夫人首饰及艳服一席，夫人并成于金妾，并良辰赐物各藏一库，每岁时大会陈之于庭，以示子孙，曰：“我是三代主，唯用一忠顺之心，今赐物俱存，此其报也。 汝曹皆念之，仅赤心于天子。潘州总管赵讷贪虐，诸李辽多叛亡。夫人遣长史张荣上封事，论安抚之宜，并言讷罪，不可以招怀远人。上遣推讷，得其赃贿，竟置于法，委夫人招慰王判。夫人亲在诏书，自称使者，历十余州，宣述上意。欲诛李辽，所至皆降，上加之。赐夫人临镇县为汤沐邑，赠马仆崖州总管、平原公。十一年春正月，皇太子妃袁氏薨。二月戊午，突遇浑遣使入贡。突遇浑可汗夸吕闻陈亡，大惧，遁逃保险，不敢为寇。夸吕族子世福利，使其兄子吴素奉表称藩，并献方物，请以女备后庭。上谓吴素曰：“若依来请，他国闻之，必当相效，何以拒之？朕情存安养，各令遂幸，岂可聚敛子女以食后宫乎？”竟不许。平乡令刘旷有议政，以一里小玉，送者皆引咎而去。狱中草满，停可张罗。迁林颖令。高炯见旷清明善政，为天下第一，上召见，劳免之。谓侍臣曰：“若不书讲，何以为劝？”丙子，召幽卓为莒州刺史。辛巳会，日有食之。初，帝微食，与滕穆王赞不协。帝为周相，以赞为大宗伯。赞恐为家祸，因欲屠帝，帝引之。赞非周高祖妹顺阳公主也，与独孤后素不平，因为咒诅，帝命出之，赞不可。秋八月，赞从帝姓立元，暴薨，时人疑其欲朕。已亥，帝至自立元。配达公正义族。